OK， 嗱，我今日出咗個 post 啊，咁我喺我自己嗰度啦，同埋咧就喺 forum 嗰度出到嘅，就點解香港人要堅決反送中咧 ？OK， 因為喺中國連呼吸都不自由，戴口罩被捕，買口罩要實名登記。OK， 咁呢個係點樣一回事咧？咁我讀一篇新聞俾大家睇啦。OK， 係啦。咁呢個新聞咧就係成都嘅霧霾太過嚴重啊，咁市民咧就抗議啦，咁又戴口罩就被捕啦，買口罩更加需要實名登記啦咁樣。咁咧就係咧，原來咧重災區四川成都咧，連日來咧 PM2.5 嘅濃度一直喺中度污染水平咁樣。咁微博上流傳一幅咧微信嘅截圖咧，即係學校嘅群組裡面咧，老師向家長表明唔可以戴口罩翻學， 令到難堪。 嗰啲啦咁樣，但係有人話係謠傳嘅嚇 ，OK？ 咁咧就中新網報導咧，就成都一間中學咧有家長集資為學校學生咧安裝空氣淨化機，但係遭學校移除，就令到家長不滿。咁教育部喺教育部喺14日嗰日咧，即係今個月嘅14日啦，就發表咗係咪今個月嘅14日？咦，唔係，係16年添喎，好耐㗎啦，呢篇嘢 OK？ 咁咧。就係、是、發表出一個關於錦江區七中育才學校會員校區移除空氣淨化器，引起部分家長異議的回覆咁樣。咁咧就指咩咧？移除空氣淨化器由於學校指淨化器組成噪音太大嘅，影響學習啊。基於學生嘅身心健康同埋營造良好嘅學習環境咧，應採優先採用自然嘅通風設施嘅。學校對空氣淨化器嘅安裝不提倡不禁止。亦冇對學生係咪戴口罩作出規定 ，OK？ 但係咧之後會發生嘅事係警方戒備咯喎，咁樣就因為咧原來咧嗰個時候咧成都有人發起抗議，就話當局唔處理霧霾問題。咁喺11日晚咧 ，OK？ 一批藝術家因為步行街戴口罩而被帶走，官方要求中小學同埋參與維穩嘅警員唔好戴口罩。衛報報導咧就喺市中心天府廣場於星期一仍然關閉喎。警車停泊在廣場中間，阻止人們進入廣場。咦？搞事喎、啊，影響經濟喎、啊，係嘛 ？OK。 因為呼吸喎、 啊。係喎、啊，根據網上流傳嘅官方通告圖片咧，警方命令複印店嘅負責人咧，遇到複印同霧霾有關嘅傳單者啦，需要登記嘅詳細資料並聯絡當局啊。OK。現時咧購買口罩係實施實名制嘅，購買大量嘅口罩需要登記身份證同名字啦。抗議嘅消息咧大多被封鎖嘅，到底幾多人參與咧唔確定嘅。咁如果你喺條街度戴口罩嘅話咧，都會被截查啦。去到嗰陣時咧就已經有超過10人被捕啦。咁啊市民喺微博上面咧上載自己戴口罩嘅照片咧，揸住張讓我呼吸嘅標語咧 ，OK。喺背景都可以見到個霧霾個濃度係非常之高嘅 ，OK， 能見度好低嘅 ，OK， 係啦，咁呢一個咧係喺四川嘅新聞嚟嘅 ，OK， 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少少嘅話咧，可以咧喺 forum 咧呢一個 post 上面撳條 link 入去，你就會見到噶啦，咁樣，咁就係、是、誒，冇錯，係啦，咁咧其實咧就係、是、各位。生酮係啊，我知道大家好想生酮啊，生酮好緊要啊，生酮好好啊咁樣。但係生酮保護唔到你個空氣，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咧，係保護我哋嘅，唔係空氣咁簡單，保護我哋嘅水啦，保護我哋而家食嘅嘢、用嘅嘢，同埋我哋嘅人身自由。係呢啲我哋全部都可以 debunk 嘅 ，OK？ 即係我逐個逐個同你拆解翻啦，解釋翻俾你聽。其實咧，當中有好多係誤傳嚟嘅 ，OK？ 即係包括可能早兩日好慘，俾人射爆眼嗰個女仔啦 ，OK？ 都可以有一啲藍絲嘅群組咧，就話佢係俾自己豬隊友射爆嘅，係用嗰啲阿叉彈到嘅咁樣，係啦。即係佢哋咁樣都信，我都唔知講咩好。 係咯，跟住佢仲要話翻你無知可悲咁。 係啊， 係好犀利嘅，即係係咯，我唔知嗰啲人，所以睇嗰幾個 page 啦嚇。 所以我就話，即係呢一種人，我覺得其實佢可能佢唯一醒嘅方法就係佢去俾人無差別攻擊啊，或者佢去食咗催淚彈嘅時候，佢就會係啦，發現咦，原來我一路盲撐你哋，我咁支持你哋，到緊要關頭，居然我都俾人打埋，我唔係暴徒喎、啊、我唔係港獨分子、啊。 然後就會有人同你講翻，咁你唔出街咪得咯。 你唔出街就冇事咯。 不過唔出街都係賴嘢，都係記住 我成日都鼓勵嗰位佛教徒噶，學地藏菩薩，我可以入地獄誰入地獄？你梗係衝我去問兩嘢先啦，係咪先？出嚟彈呢間嘢真係都要落下街㗎，係咪先？即係 嗱咁咧，跟住咧就講一講一個相同嘅例子啦，好快啦 ，OK。咁就一個客人咧就好熟嘅，成日都上嚟嘅。咁我今日先第一次同佢做 consultation。咁我哋呢個咧就冇人名嘅，咁我大家睇一睇啦，就一個七日嘅飲食記錄啦。咁就有唔同嘅日子咁樣啦，咁佢 mark 低曬啦。咁咧係哇，我嚇親嘅，因為點解咧？你見到話 day one 咧係佢12點起身咯 ，OK。跟住凌晨4點瞓覺嘅。瞓都有8個鐘頭啦，叫做 OK。但係咧，佢係12點起身，佢1點已經食嘢啦。咁呢個我唔主張嘅 ，OK。咁咧就第一個擘大眼1個鐘頭之後咧，就飲咗防彈咖啡，跟住食咗一個生紅朱古力蛋糕就冇啦。全日就係咁啦 ，OK。咁跟住咧就可能去到第二日咁樣就 keto cake 加 KFC 雞扒，跟住涼皮，即係佢話係舉日嚟嘅，就加防彈奶茶。跟住第三日就去到生酮蛋糕、防彈咖啡，係啦。如是者都係咁啦嚇。跟住涼皮一碗、朱古力一片、海底撈、宵夜 ，OK 啦。依啲日子已經好啲啦。我想講係咩咧？我頭先都問佢嘅，佢好聰明，佢一講佢就明啦。我就話你咩時候真係環遊世界同埋喪壞嘢？不過有錢嘅時候咁。咁我話：咁你覺得你嘅身體而家點解唔放啲脂肪？冇錢，係、哎、就係、是、冇錢咯。佢咁我唔知要食好多脂肪。我話唔係啊，係你身體需要嘅嘢佢得唔到啊，你明唔明 ？OK， 咁我問佢啦，我話咁你覺得有錢係咪淨係講港紙先？美金你收唔收？英鎊你收唔收 ？Yen 你收唔收？佢收啊收啊，我唔係就係咁咯。你身體需要嘅必需脂肪酸、必需氨基酸、礦物質、OK 維他命、纖維，你各方面嘅嘢你要俾足佢，令到佢安心佢先會放。即係如果你全日咧，淨係 線㗎呢個。呢、這個餐單係連線餐單。 係啊，你全日淨食一個朱古力蛋糕同埋一個防彈咖啡咧，咁樣樣你係唔會瘦，因為你身體根本有好多功能嘅合成唔到，得唔得 ？OK， 咁咧就當然就教咗點樣食啦，咁樣佢最主要係佢需要補充翻礦物質，咁同埋佢呢度蛋白質都唔夠。你諗下一杯防彈咖啡加一個朱古力蛋糕，阿姐都係屎爬爬嘅。我哋兩個真係食嘢咧，佢見到我兩個人咪俾兩人台我哋嘅，跟我哋嗌完之後咧，佢已經死死地係自己走嚟拍埋另外一張台俾我哋。 四人台， 四人台，係啦。因為我哋一般 between 4個人至6個人嘅份量，其實我哋兩個人食飯。 因為成日餐 啫嘛。係啊，好嚇人㗎，其實。咁我哋兩個真係講句衰啲，真係油浸都唔肥咯，即係除非你話我哋。猛烈咁破銅，係咁破銅。例如佢今日走咗去平洲，佢走咗去買嗰啲雞屎藤來咩啊？艾草 味。酒茶果。 茶果係啦，咁呢啲梗係有銅噶啦，咁樣。嗱，想講好消息俾大家聽咧，即係其實咧，你捱得一排咧，你生酮咗嚴格地生酮咗一段時間咧，你作為一個 reset 啦，你明唔明啊？你 reset 咗之後咧，其實咧，你就變咗你嗰、那個嗰、那個 carb tolerance 中文叫咩？ 碳耐受，碳水化合耐受度。 係啦，你嗰個耐受性咧 ，OK 就會多好多，即係變咗可能你以前或者其他人或者一你一開始生酮嘅時候食少少已經破酮嗰啲咧，去到你後來咧，你係可以食都 OK 多都冇事。 要斷食咯。 你嗰次食咗啲咩都冇 破。我嗰次我家姐唔信破，跟住我就食咗兩粒雪米糍，飲咗一杯梅酒，第二朝都係心事食嘅。 我成日都笑佢話佢應該係糖尿病一型嘅咁樣。 琴晚就食大排檔，咁都 OK 多糖㗎啦。咁跟住再飲咗杯飲咗一隻椰青咯。係。 Okay, 今朝都 中 紫色咯，未話深紫色嘅。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啲係日子有功嘅，呢啲咧就好似你扎馬咁樣咧，扎得耐，你個大髀下盤就好穩啊咁樣。咁你第一次扎，你梗係好冤啦，踎唔得耐啦咁樣。所以係日子有功嘅，俾少時間俾自己。OK。係 啦，唔係一世冇得食㗎，係即係開頭3個月半年嚴格少少，跟住開始斷食下，咁之後就揾到自己節奏㗎啦。其實我都覺得係。 係啦。咁我之前見過一個客人咧，咁樣咧就都有幾深刻印象嘅。佢咧就係、是、我唔記得個 exactly 個 case 點樣樣，但係咧佢就係、是、斷食 ，OK。跟住佢就話佢斷食佢唔舒服 ，OK。咁樣咧我睇翻佢食嘅嘢咧， 佢同啱啱呢個客人都係嘅 empty calorie，OK？、Okay? 你話生酮朱古力蛋糕係咪好過正常朱古力蛋糕？咁阿媽嘅老母啦，固然係啦 ，OK？ 咁起碼佢裡面有蛋白質啊 ，OK？ 同埋咧佢有脂肪係好嘅，但係 having said that，OK？、Okay? 都係 empty calorie 啊嘛，因為佢冇你身體所需要嘅，譬如啲 vital nutrients 啊、啲植化素啦、礦物質啦，冇呢啲嘢啊嘛。咁所以咧，上次嗰位客人咧，我好印象深，因為佢能量好差嘅 ，check 脈輪嘅時候咧，乜嘢都好鬼低分嘅。咁但係咧，佢咧係啦 ，hi 你係，但係咧佢咧都唔任何能量有關嘅嘢都唔做嘅，因為佢有宗教信仰，即係基督教嘅，佢就覺得依啲係會有抵觸嘅。咁其實我同佢講話，其實冇嘅喎，嗱依一啲其實都係上帝創造嘅啫嘛，係咪幾靚？大家留意下點影點影，一串係紫利輝嚟嘅，見唔見到？得啦。 哈 翻嚟，咁咧就咧我話咁呢個上帝創造啊咁樣，咁其實咧脈輪嗰度咧，我哋嚟緊先慢慢講啦。但我想提一樣嘢咧，就是、我最近見啲客人咧，就咁上嚟 check 脈輪啊，或者係我做 consultation 做 treatment 嗰啲咧，係全線冧嘅，啲脈輪全線冧嘅。咁傾開就發覺佢哋係有睇新聞啦。看完新聞睡不到覺啦，好不開心啦，又好關心政治啦。咁我有一個現象我想講咧，就係、是、大家不約而同咧底輪都諗嘅，係啦。咁底輪點解會諗咧？我哋留翻下一集講好冇 ？OK， 係啦。咁就頭先嗰個客人，即係我講個基督教嘅客人咧，佢就係斷食嘅時候發覺好辛苦。OK， 咁點解斷食會好辛苦呢？因為佢一路所食嘅嘢咧都係養分唔夠啦。OK， 所以斷食期間，佢嘅身體冇辦法 儲備唔夠 ，exactly 儲備唔夠，放唔到出嚟。OK， 咁所以佢就會出現好多呢啲唔舒服嘅症狀。咁我同佢講嘅話，你要斷食唔係唔得，但係要打靚咗個底先 ，make sure 你個底咧好好啦咁樣樣，咁你咪可以斷食，咪唔會辛苦咯。OK、嗯。好冇，咁所以留意自己食嘅嘢，就唔好諗住話啊，我生酮咧就係好或者唔好，或者我食但唔少飯咪就係好唔好。而家係你點樣食咧都可以好或者唔好。你可以食生酮都淨係食精製嘢，你亦都可以係唔係生酮，但係食啲嘢相對健康同埋天然嘅。OK， 好冇？有冇嘢補充咧？ 冇㗎啦。 你下次講多啲，我講少啲。 好啊，拜 拜。 兩咁細啊！